天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本市仍是高温闷热天气，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，并注意节水节电。今天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的天气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：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1-2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34到32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。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播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辉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肺感的，周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老李抬手指着墙上的电插座，全都用铁罩子罩着。老李又去指大门：你干嘛不开开大门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啊？辉姐当然没去开门，门和窗户一定都反锁着，电源插口也都堵死了。这公寓是专门为关人准备的，这种房间绝对逃不出去，想死也死不了，当然也没有任何隐私，不知藏了多少摄像头。老李一屁股坐回沙发上，把双手插进灰白的头发里。哎呀，本来就我一个人，死活都无所谓，现在你也进来了，怎么办？辉姐怔怔地看着老李，他们的位置调换了，老李坐着，辉姐站着，沙发还是空着一半。他们现在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。辉姐感到一丝小满足，小心翼翼地在老李身边坐下，把肩膀轻轻地抵在老李肩膀上，小声嘀咕着：哎，一块死挺好，你活够了。老李依然怒气冲冲，可是并没有把肩膀挪开，就让辉姐靠着，继续说：可我还没活够呢，偷偷摸摸的半辈子，我还想能过上几天光明正大的日子呢。辉姐吃了一惊，胸中翻江倒海的，差点没把眼泪又翻出来。老李 这是在说他们俩。这趟香港真没白来，死在这儿也值了。灰姐想抱住老李，可是她没敢，生怕把老李的话打断了。还记得以前吧？老李的声音平静了一些，悠悠地往下说，下了班分头走，你坐15路到天坛西门，我坐44到43到天坛东门，咱俩从两头进天坛，在青年店碰，跟特务接头似的。灰姐吃的笑了，低头玩着手指头，哼，你才是特务呢，狗特务，我是地下工作者啊。老李咳嗽了一声，又吸了吸鼻子，继续说，还有，你老送我东西，我不敢往家拿，也不敢放单位，哎，甭提多别扭了。切，嗯。灰姐撇了撇嘴，眼角藏着一丝笑意，你说你喜欢，也有地方放的，你早说呀，省得浪费我那么多钱。那是，我敢说不喜欢吗？老李也撇了撇嘴，哼，有一年我生日，你送我的水晶小珠，你还记得吗？灰姐一愣，抬头看了看老李。水晶小珠，并不是他送给老李的，而是老李送给他的。他才属猪，老李属马。哟，老李记性出了问题了。记得吗？我要出差，上飞机前，你送给我的那个。老李盯着灰姐，眼神有点不对劲儿。你猜，我藏哪儿了？灰姐皱着眉头，小心翼翼地问，你藏哪儿了？你猜猜呀，我让你猜呢，我能藏哪儿？老李有点着急，把眼珠子瞪圆了。灰姐猛地明白过来，老李是在问手机主板。他抬手挠挠头，愁眉苦脸道，这哪猜得出来呀？你等等，让我想想啊，我想想。老李连连点头，迫不及待地等着灰姐往下说。你当然随身带着，要不放哪儿啊？不能放家里，也不能放单位，对吧？灰姐试探着，老李的脸色立刻阴沉了。灰姐赶忙又说，可是你带着也不方便呢，还有跟你一起出差的同事呢。老李皱着眉催问，那到底是带还是不带？灰姐抓耳挠腮，两手一摊，没好气地说，哎呀，就一个破玻璃珠，又不值钱，扔了不就得了。老李愤愤道，怎么不重要，折腾了我好多天呢。灰姐猜老李指的是这几天姓戴的一直在追问那件东西，可是姓戴的到底是哪头的？灰姐心里一动，姓戴的为什么要让他见到老李呢？哎，灰姐轻叹了一声，眉梢轻挑，看来那猪还真是好东西。废话，烦死我了。老李愁眉苦脸，烦出去散散心呗。灰姐懒洋洋的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老李愕然的瞪着他，哎，你犯病了？你才犯病了呢，我就是想试试看这门。灰姐走过去拉公寓的大门，门一下子开了， 辉姐得意道：“嘿，就知道没锁。”老李目瞪口呆。辉姐说：“你还等什么呢？啊？等领导来送你？”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老李和辉姐出了大厦，挤走了一阵子，走进一片闹市，周围都是人，这才略松了口气。其实辉姐心里明白，既然不锁门，就是故意让他们走的。看来姓戴的非常关心老李留给辉姐的东西，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看来姓戴的很有把握，他们逃不出姓戴的手掌心。两个人走进一家购物中心，找了一间残疾人专用的单间厕所，在里面浑身上下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跟踪或者窃听装置，就算逃不出姓戴的手掌心，至少不能让他听见两个人的悄悄话。两个人折腾了一番，都觉万分疲惫，索性放下马桶盖，并肩坐在上面。老李把到香港的遭遇告诉辉姐。下了飞机，老李并没有立刻取行李，而是一路寻向第48号登机口，那附近有个男卫生间，事先约好了在那儿交接手机主板。老李没说跟谁约的，辉姐也没有急着问，耐心等着老李说下去。48号登机口很僻静，附近的几个登机口都没有要出发的航班，老李觉得不太对劲儿，因此加倍小心。他走进卫生间，里面没有人，老李在里面等了两分钟，有两个男人推门走进来，都戴着口罩，一个留在门口，另一个靠近老李，问老李带没带东西。老李点点头，把手机主板从衣兜里往外掏，当然这不是 Max 王的手机主板，而是另一块同型号的，启程前就在北京预备好了。老李的手刚离开衣兜，就见那个人往后腰里摸。老李年轻时当过兵，警惕性很高，虽说腿脚不如当年，但反应还是有的，他把手里的东西冷不丁地抛向了对方，那个人连忙去接，老李趁机一拳打倒了他，猛冲两步撞开另一个夺门而出，可是门外居然还有好几个，手里好像还有家伙。老李拔腿狂奔，好歹冲了出来，正巧有两个警察在附近溜达，那几个人不敢紧追，可是也并不作罢，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老李。老李心想，也不能够在机场里躲一辈子呀，即便是在人多的地方，万一打个盹儿，命也就交代了，那伙人都带着凶器呢。可是老李又没有办法报警，没办法证明自己性命攸关，根本就说不清楚是谁要杀他，为什么要杀他，所以老李随便找了一家机场店，把柜台给砸了。辉姐问老李为什么要偷 Max 王的手机主板，老李摇了摇头说，有人让他偷了带到香港，在机场交给别人。辉姐追问，是谁让他偷的？老李支支吾吾了半天， 说了句：“嗨，有人呗。”辉姐看出老李不想告诉他，顿时来了脾气：“哼，您忘了您是在外逃吗？自己都泥菩萨过江，还帮人家偷东西，你是专业小偷吗？你怎么知道能偷得到啊？”老李不说话了，像只没口的梦葫芦。辉姐恍然大悟，从马桶盖上豁地站了起来：“啊，你到公司来找我是为了让我帮你偷手机的。”老李羞愧地躲开了辉姐的目光。辉姐抬手指着老李的鼻子尖儿：“李卫东，你说你是不是来让我帮你偷我老板的手机的啊？这就是你来找我的目的，对不对？”“不是没麻烦你吗？”老李小声嘀咕：“正好在厕所里遇上了，他还跟人家吵架。”辉姐转身就走，老李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：“哎，就算没这回事儿，我也一样会去看你的。”“放屁！我又不是你什么人，你看我干嘛？”老李手上加力，把辉姐拉回马桶盖上。“怎么不是了？一直不都是吗？”“是什么？是你的盗窃工具，还是窝赃工具？”辉姐嘴还硬着，心却软了。老李只在相好的头几年说过这种话，后来的十几年就再没有了。最近老李遭了难，嘴倒是一下子甜了。辉姐顺着老李的臂力陷进老李的怀里，马桶盖子被压得吱嘎作响。“你真把东西带到香港来了？”“切，我能有那么傻呀？”辉姐白了老李一眼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让你偷那玩意儿？”老李摇摇头：“真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留了一手，把东西偷偷的塞给我了？”“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啊，非得让我亲自带到香港。既然是我搞的，就别让我带了嘛，这不是当着人赃俱获呢？”“哼，还人赃俱获呢，差点就让人灭口了。”辉姐说完又白了老李一眼：“哎，也真是怪了啊，是谁想要灭我的口呢？这还用说呀，你偷了谁的手机，谁就想杀你呗。”“哪能？就为了一只手机？”“老李不屑地摇头：“你这思想也太简单了。切，手机是不值什么，可是手机里的东西呢？”辉姐愤愤不平：“你还真别从门缝里看人，那块主板里有啥我已经查过了。”“你查了？查到什么了？”麦克斯王发过一条短信：“做完了，然后呢？”那不是在问对方杀了你以后怎么办？老李愣了愣，半信半疑道：“你不会是弄错了吧？就这几个字也不能断定就是要杀我呀，也许是做别的事儿呢。”“有什么不能断定的？的确有人要杀你，对吧？别的事儿干嘛整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”老李又沉默了。辉姐又问：“可是香港警察是怎么知道你把那东西交给我的？”老李琢磨了片刻说道：“他们把我手机拿走了，大概是 恢复了硬盘，发现我给你发过邮件。就凭着一封邮件就费那么大的事儿，还跑到北京来冒充代驾骗我跟踪我，你不就只砸了个柜台吗？怎么会调查得这么深入啊？唉，老李愁容满面，这还用问吗？上面有人查呗，连香港警察都能调动，级别得多高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早听见风声了，不然我干嘛要跑啊？要是那样，为什么让你出境呢？证据不够多呗。或者放长线钓大鱼，看看到了香港我跟谁接头。老李垂头丧气，绝望地把手插进头发里。哎呀，反正这辈子算完了。可那些都不是你做主的呀。辉姐指的是那些违规批的贷款、信用证，给服务商开的绿灯，那不都是你老丈人逼你干的吗？好处都进了他的腰包，又没落到你手里。可字都是我签的呀，他是我老丈人，他拿跟我拿有什么区别？有一个念头在辉姐脑子里一闪。哎，是谁给你通风报信儿的呢？还能有谁啊？老头子呗。辉姐没猜错，果然是老李的老丈人，远江银行的行长牛长江。辉姐拉长了脸，一本正经地问：李卫东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你老丈人让你外逃的？老李没说话。是谁让你偷的手机主板，让你把他带到香港的？也是你老丈人。老李还是不说话。李卫东，你到底是聋了还是哑了？啊，是是是是是，都是老头子，都是都是。老李没好气儿地回答。老头子说，这是帮一个香港朋友的忙，帮成了，对方帮我们摆平北京的事儿。他说让我在外面躲上一阵子，也许就没事儿了。李卫东啊，李卫东，你就傻吧。辉姐把眼珠子瞪圆了。你老丈人想要借刀杀人，他想借着 Max 王的手除掉你。老李吃了一惊，半信半疑地看着辉姐。老头子为什么要除掉我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死了，你为他干过的那些事儿不就死无对证了？他不也就彻底安全了吗？可是除掉了我，他女儿怎么办？老李小声嘟囔着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。